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世尊，佛说我得无争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我不作是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拗阿难那行者，以须菩提实无所行，而名须菩提是拗阿难那行。佛告须菩提：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否？世尊，如来在燃灯佛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否？佛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则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佛说非身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于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，令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须菩提，我今实言告汝：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宝满以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以此福德胜前福德。复次须菩提，除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皆应供养，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？须菩提，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以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须菩提：是经名为《金刚波耶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波耶波罗蜜，则非波耶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否？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；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以上见如来否？佛也，世尊，不可以三十以上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以上，即是非上，是名三十以上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

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聚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此波野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，百千万亿份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，则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则非凡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？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则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以是世尊而说偈言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说诸法断灭相。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法不说断灭相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布施，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，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。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须菩提，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，是人不解我所说意。何以故？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须菩提，若是男子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虽为微尘，于意云何？是微尘中灵为多否？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中实有者，佛则不说是微尘中。所以者何？佛说微尘中，则非微尘中，是名微尘中。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，则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者，则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则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则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。须菩提，若人言佛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说意否？世尊，是人不解如来所说意。何以故？